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意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The way we play the game is such a pretty sight. Oh, what fun it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 Hey, 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手感一样咁 hot。 Hey, on Christmas Day。 好，第二次嘅北上频道翻嚟啦，我讲唔讲呢嘢嘅先？ 咪先，你系咪变咗梁锦祥先？ 唔系，我讲唔讲呢？ 你系咪梁锦祥先？梁锦祥系唔讲嘢嘅，你睇先嗰次好似梁锦祥。 嗱，我讲呢嘢咩啊？ 梁锦祥都讲得啦，梁锦祥唔讲嘅。 我只系想读，我想先读一读咧，一位朋友啦 ，Fanning 佢就话咧，唔好将个枪头咧对准政府，唔將個槍頭對準政府施政失誤偏袒財團聽命中共規劃亂弄，但就去反嗰啲手無寸鐵連生活費都冇嘅弱小，呢、這個就係所謂嘅捍衞本土。咁咧佢就提咗一個咁嘅問題嘅。 飛鈴係咪咁啊？ 係啊。 OK。 頭先嗱，第一節 我講嘅嘢， 第一節我冇出過聲。其實我都話每一次講呢啲問題咧，其實即係係好疲倦啊！睇到阿的同阿刁文流咧喺度拗到面紅耳赤咁樣咧，其實我先唔講我嘅立場係乜嘢啊！其實你兩個咪反映咗其實今時今日 喺香港 好攰嗰種攰法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嗰條例唔係今個禮拜嗰個法庭嘅判決出咗嚟之後咧。即係你睇到個喺 Facebook 上面好似一個文革式咁嘅大嘅咁嘅批咁嘅大嘅批鬥咁樣嘅一個現象啦。仲有就係、是、其實我發覺仲有好多，譬如話有多人嘅留言，其實都有一啲對成個判決係一知半解啦。OK， 咁特別有好多其實俾我感覺係佢哋會覺得就係、是、我因為咁樣嘅一個判決咧，就所有嘅內地人咧就會湧曬落嚟，跟住然之後攞綜援啊，所有嘅嘢啦。咁首先我想好簡單講嘅就係頭先聽咗刁文流講咗好多，聽咗阿的講咗好多。咁首先就係、是、其實我諗第一樣嘢嘅就係、是、嗰、那個150咧，其實嗰個係好重要嘅。即係而家講其實嗰、那個其實有個框喺度嘅，那個框咧就係講緊 香港人嘅喺內地嘅子女啦、老婆啦，或者係 父母 佢哋嘅父母啦等等，係咁係就係咁多嘅啫。即係如果係一啲雙非啊，嗰啲係不包括在內嘅，或者係你無啦啦，跟住就譬如話，而家你仲有一個移民政策就係、是、唔係，仲有一個就係內地移民啦。咁你內地投資移民嚟嗰、那個？點都唔會荒謬到會攞中援話，同埋佢都如果冇啊，佢亦都冇嗰個資格去攞中援啦。咁我哋即係講緊嘅都係嗰個框啦。我都話即係你，因為而家譬如話你喺內地嚟香港，其實係分咗幾隻噶嘛。150個家庭團聚嗰個係其中一隻啦。咁頭先阿牛都講咗好多啦。雖然係講得好牢嘈，咁但係我想再澄清嘅咧，都係咧就係話，即係就算因為法庭係有俾到呢啲數據出嚟嘅，即係譬如話2004年之後 cut 咗嗰、那個，即係一年你嚟到可以攞中援之後，其實每一年係 cut 緊大約係7亿-8亿到，其實嗰個 percentage 係3.7% 到嘅啫，連7% 都冇啊！咁我亦都同意，我亦都同意刁文流講嘅，大部分人嚟到其實佢個目的唔係為咗攞中援，攞中援係因為有嗰個需要，我哋先要 assume 就係每一個人嚟到都係為咗發達嚟到自力更生，或者可以自己可以養活到自己咯。其實但係 OK， 如果我哋咁樣今日講完咧，我哋兩個又擺咗落去左交啦。OK， 即係咁我冇所謂嘅。如果你話我左交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咁樣話笑鳩我左交嘅，我亦都會。其實我都睇我調翻轉我亦都唔覺得所謂今時今日拿住本土，然之後可以覺得喂乜嘢都本土大曬嘅嗰隻，我亦都唔會睇得起你咯。即係其實這個係我想講嘅就係嗰個最悲哀嘅係即係個社會嘅分化咯。即係我頭先阿牛都講，你話喂零一年，即係2004年之前，你每係講緊一年，你就可以嚟到可以攞中援嗰個，其實一路都係咁樣行緊落去嘅，以前都係咁樣行。咁但係2004年嗰個有個背景啊嘛，因為嗰年有財赤啦，有財赤啦，咁嗰年我仲記得就係、是、即係政府就整咗好多假象出嚟，你知佢最叻就整假象啦，即係 嗰個財赤假嘅喎，門 養懶人啊嗰啲等等啊，所以後屘個財赤又假嘅啦，唔係假嘅，佢估撚錯曬啦， 係咯，即係假喎， 咁所以先行咗條咁嘅例出嚟。咁你話外國有多咩移民政策啦，乜乜乜啦，諸如此類。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只係針對一樣嘢，就係講緊。即係我哋而家係講緊係咪一定要住滿7年喺度先可以攞個綜援？咁呢個其實法庭嗰、那個，我覺得即係法官嗰、那個詮釋嗰個判詞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幾樣嘢係完全係，我覺得係冇得駁佢嘅。就首先就係你講緊叫人家庭團聚落嚟。咁你家庭團聚，但係如果你要人哋住夠7年先可以攞得綜援嘅話，你係真係會有啲人落到嚟，原來係變咗唔係一個團聚，係一個問題嚟㗎嘛。咁呢個已經有違咗嗰個精神啦。仲有就係你落得嚟，我都係嗰句，即係好多人都仍然會反對，就係嗰啲人係香港人嘅家屬嚟嘅。咁佢落到嚟，其實嗰個香港居民。我睇唔出有乜嘢原因佢冇權去攞嗰個綜援囉。即係呢樣嘢係講唔通嘅。 即係如果我最簡單補充少少啦，如果真係一日幾餐啦嘛，講我計溫柔啲啦，係咪先。如果未滿7年佢真係餓死嘅話，你咪由佢餓死先。最真最很簡單啦，喺個人道立場嚟講，呢樣都要啦。而且綜援呢一樣嘢，基本係一個人道立場嘅東西嚟噶嘛。 因為我想講嘅就係、是，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法官嘅判詞係一樣嘢。其實政府阿的亦都冇錯，即係有啲嘢其實個政府嘅唔係行政手段嗰個係有問題嘅。第一樣嘢就係話成個人口政策係冇規劃啦。仲有其實政府你話 OK 個政府想戰爭少少，佢可以再更加做第二樣嘢㗎。喂，即係我覺得法治精神你要尊重先。首先呢、這個判咗出嚟，我覺得唔應該上訴，唔應該釋法，兩樣都唔應該。 如果你問我。但你唔係你可以繼續講，你可以個行政立法，你可以做啲更戰爭嘅嘢喎。譬如話，你可以得㗎。而家冇呢條路行啊嘛。政府如果再可以收緊嘅話，你重新審視咯。每一日係咪一定要有150啊？未有未必150點樣走出嚟㗎？喂，又可以重新再講喎。 有調整㗎。 點解唔係100？點解唔係75？點解唔係60？或者點解唔係80咧？喂，呢、這個又咁你呢、這個你如果唔係你想 please 香，你想 please 而家大部分嘅所謂本土嘅香港人。你都可以咁樣去做，其實有好多行政手段個政府係可以做㗎嘛，但係個法庭係冇錯，何喜華我唔覺得有錯，即係一班左膠我唔覺得有錯啊，大佬，即係都係幫助即係香港嘅弱勢社群啫。我當然我一定要先 assume 嘅就係、是、我唔覺得每一個人落嚟係為咗攞綜援咯，為個綜援唔係一嚿好大嘅數。 最簡單，因為綜援一個人係2000蚊，平均計啦。你兩公婆加埋佢仔，你咪攞6000零蚊。當然仲有啲生活津貼啦。 因為我哋有兩個歷史嘅原因，有兩三個歷史嘅問題㗎嘛。第一就係話，我哋的而且確真係有啲香港人係要走上去娶老婆㗎。 係啦，例如我啲 建立家庭㗎嘛。OK， 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哋回歸咗，我哋又要撐住一國兩制㗎嘛。我哋又唔可以行翻大陸嗰一制，即係喂大陸得㗎，就係咪行户籍咯？你嚟我度住冇問題，但係。你户籍你永遠都唔係我呢度嘅，跟住所有福利唔撚關你事，得㗎。每一個中國嘅城市都可以去到咁冷漠㗎。 啊，傑斯，如果你咁樣講法，再本末倒置可以咁㗎，你原居民先至有資格啦。我哋呢啲唔算原居民就冇啲嘛， 我就想 都可以啊。 我就想話俾啲本土撚聽，唔好揦撚住本土，唔好揦撚住個本土以為大撚曬。即係如果你又要本土，又要屌鳩呢個共產。党又要屌鸠中国入边嗰一套嘅话咧，我想话俾你听，你做紧嘅嘢，其实你而家做紧嘅嘢，其实系相类似嘅咋。你真系冇乜，即系你冇乜资格去屌鸠大陆人啊！即系我对好多香港人系完全失望。即系你喺个网度，你睇到所有嘅留言，即系吓卵死你嘅。譬如话嗱，有啲人我名啊唔卵读 啦， 简直不知所谓，变相鼓励人落到嚟香港就唔使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随时任食任匿啊！呢种好多啦。跟住然之后有啲人屌鸠海华啦，港奸狗贼共匪奴才正陷家产正陀衰家害港精。咁然之后咧就有啲人咁讲嘅，各位 今日之后我杰斯都系 各位就冷静啲，我觉得好事嚟嘅，将来啲综援金额咪势必摊薄咯，到时啊有啊等于冇，仲得意嗱，呢啲真系白捻之荒谬嘅即系说法嚟嘅。咁然之后仲有就系、是、今日何喜华咧就喺呢个中环华人行就卖紧奖券嘅，咁啊有啲人就叫咧呼吁大家咧就唔好去帮衬佢去买啦。等等啦，咁然之後仲有啲咧，譬如話有啲就咁講嘅，有啲啊駁翻阿 friend link 啦，就話咧大賊就當然要打走嘅，小偷係唔係唔使防範嘅先？請問你打開個荷包俾街上啲扒手去任匿得唔得啊？咁樣即係話 friend link， 你見到我都話都係嗰句啦，即係其實係即係好撚悲哀嘅，即係見到成個香港搞乜嘢啫，即係大家唔會去細心去諗下嗰條政策究竟係點樣啦？ 唔係，但係 公 但 係 我想 博 冇問題啊！ 我想博你先， 唔好話博。 我 諗攞嚟出嚟傾。 我諗咧，你哋嗰個年代咧，因為即係要咁樣分別翻，就話你哋嗰個年代咧，你哋會幾明白按呢一啲類型嘅政策，因為你哋經歷過嘅就係話，你真係可能係嗰個年代有親戚喺上邊 ，and then 落翻嚟香港。即係你哋個年齡，因為喺50年代、60年代嘅係，因為當時成個中國嘅問題啦，咁所以有好多人湧落嚟啦，即係所謂嘅底類政策啊嗰啲成啦 ，OK。咁但係我諗去到就係80後，即係80年代出世同90年代嗰啲嘅係，我哋去到我哋呢一代咧係真係，因為大部分嘅所有嘅親， 我解釋俾你聽， 親戚都係喺香港。 嗱，的哥，我嘗試咁樣解釋俾你聽啊。OK， 你用年代唔同嘅年代 ，OK， 我哋嘅年代，我哋上一代，我哋有好多親戚啊，偷渡嚟香港。OK， 你頭先講咩底類政策？咁嗰啲仲我話俾你聽，嗰啲仲更加值得尊敬，因為成個香港嘅經濟其實嗰個好大嘅勞動力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喺嗰度嚟啦。好多人嚟到唔係 喂，大佬，完全唔係為咗個福利而嚟 ，OK？ 當然係因為中國嘅生活好難去即係去過，跟住然之後落嚟呢度，咁你希望呢即係大家都係希望見到香港有多機會，跟住然之後咪俾佢哋去努力去打拼咯。咁你我即係想講係今時今日你哋呢代又同我哋有咩分別呢？我諗你呢代就係大家都好深入民心啊 ，OK？我哋以前叫啲大陸人做阿撐，你哋就叫佢做蝗蟲 ，OK？ 咁嗰個蝗蟲，我諗實在太深入民心咯。即係嗱，我都係嗰句，其實好難。如果你冷靜少少嘅，有啲嘢唔使我講，你都會明嘅。即係譬如話，我都係嗰句，你而家講緊嘅，即係呢個呢150個，佢哋係應該有香港人嘅身份嘅 ，OK？ 我可以咁講啊，但係我覺得好多人誤解咗嘅就係，你將好多嘢擺埋一齊，譬如話你每一個禮拜週末喺條街度見到嘅嗰班內地自由行， 我明你意思啊。 仲有讀書，亦都明白年青人，因為年青人你每一日喺大學入面又見到呢一萬幾千個嘅操內地口音嘅同學啦， 佢成大啲啦嚇。 搶奪你哋唔同嘅資源啦，但係你我就想你冷靜返去諗下，就係而係講緊嘅係唔同嘅資源啦。喂大佬，嗰150個人而家呢個法庭嘅判決呢，係唔會令到嗰啲內地自由行嗰啲人突然間嚟曬攞中援，又或者喺香港大學讀緊書嗰班 攞中援 嗰班妹妹哥哥唔會走嚟， 仲有啲 突然間會攞中援 優才政策嘅嗰啲，你都唔會攞中援。 係啦，因為你有幾隻，仲有你有幾隻途徑嚟香港，所以我咪話咯，你可以屌鳩香港政府，即係譬如話你反對好多內地人。透過唔同途徑嚟香港定居又好，嚟玩又好，你排斥佢哋呢，我仍然尊重你呢種態度。但係嗰150人係一件事嚟㗎嘛， 個唔同嗰個意義呢， 明白啊？同埋再唔係，我要再 remind 翻就係、是。因為刁文豪頭先講得太牢嘈啊， 佢講得好緊要。 唔係佢講，佢有啲嘢有 point 㗎嘛。因為仲有嘅就係、是、你要揾翻啲 figure 出嚟睇下。我哋手上冇啦 ，OK， 3更半夜，我哋好 hea 噶嘛， 系啦，大佬點揾 一百 字招啊？ 每一日係咪真係有150人嚟咧？呢個第一樣嘢，大家要諗啦。第二樣嘢就係 呢， 係咪呢150人裏邊 全部 人都攞中援咧？咁但係法官講咗俾你聽，其實有7年同冇7年嗰條數嘅分別係好細嘅咋。如果我都係嗰句，如果大家覺得大家納税人，我都係納税人啦、大家覺得肉赤嘅話呢、不如首先呼應咗我咁多年講嗰個運動先啦，呼籲啲香港狗官減人工先啦。你每個月俾佢出30多萬做啲咁嘅嘢，咁嘅貨仔出嚟，我啊覺得嗰啲啊仲腰心腰肺， 唔係， 但 係 你講， 即係如果你係覺得何阿包志剛法官呢、這個司法覆核咧係好撚大問題嘅，我哋應該點樣咧？我哋去信呢個司法院係咪啊？英國。攞返個居港權仲實際 ,ok? 唔係你頭先所講呢，即係你頭先讀嗰啲 Facebook 嘅網友啦。我幾明白佢哋嗰個心情嘅，就係、是、話。 大家我都明 白。我明 白。 即係個原因係咩，就係、是、話我話。 但係你唔理性㗎嘛。 係但係個年代唔同。 你跟埋黃楊達呢撚樣一樣唔理性㗎嘛。 個年代，但係我要講嘅係個年代。 但係黃楊達係搵食㗎嘛。 唔係佢係搵食啦呢、這個梗 係先。但係寫呢啲嘢嗰啲人又未必係搵食㗎嘛。 唔係，但係你好難怪佢哋嘅個原因嘅就係話， 我唔會怪佢哋嘅，因為係有一股嘅風氣，即係佢哋係將蝗蟲，即係大陸自由行啦、優才啊呢集同呢一班150個人家庭團聚嘅係混淆咗啊！佢一個大方向去諗，唔撚使講啦，喺大陸喺。深圳一個深圳橋一個嚟香港，呢班就冚家產啊嘛！ 你俾阿迪講 過，唔係咁嘢，你咁樣講，問一問阿牛先，你覺得混淆咗其實係邊個造成出嚟？ 係嗱，你唔好意思喎， 混淆咗啊， 喺個互聯網做出嚟嘅喎。喂，你成日話國內人過嚟屙屎 ，OK？ 一日有幾多個？ 喂，呢個要翻嚟好多集之前啦。 得 我都話咯， 一日有幾多個？ 雙方嘅人都係要反省嘅。係啊，即係 嗱， 唔係， 我覺得香港人有咁多illusion，呢啲illusion， 我覺得 即係中國人係 但內地人是要思考的，為什麼你給這樣的 illusion 人家呢？那我們講過 了，但我覺得我最簡單，你是不是日日都有自由行過兩個市？不是嘛，如果是個個都拍了，現在喂，將一件獨立的屙屎或者屙尿換片，你真的放大它來講嘛，現在基本上是不是？喂，我經常講，喂，它是 culture 來的，周圍屙屎是 culture 來的，一路以來都是這樣，是不是？喂，你又不贊下啲國內人會讓座？喂，國內人坐車真的會讓座，我見唔少喎，話聲你聽。當然可能你啊， 讓座俾人拍頭啊， 俾人打頭啊嘛，係咪先？唔讓座俾人打啊嘛，你 升落去， 係咪先？嗱，阿牛係咁啊嘛，喂，你自己將一啲負面嘅完全放大，就因為互聯網。OK， 你講 嗱，你覺得係個互聯網啦。其實我自己嘅睇法係咩？就係、是、話，其實所有即係去到今日。呢一刻咁嘅地步，即係我哋香港人同一啲所謂內地人落嚟嗰個矛盾咧，其實係呢近呢十年嚟咧，我始終都係仍然都係嗰句，點解我頭先一路都即係同你拗嘅原因就係話， 你冇同我拗。 其實我哋個香港政府根本喺呢十年內做唔到一個橋梁嘅，就係話可以去銜接到啊。 過去係香港政府嘅事啊嘛，點解將全部賴賴賴撚落嚟？ 過去咧， 大陸人 過去 嗰度事， 我哋唔點。 咁所以咪就應該減啲官人工咯，係佢哋 係香港政府，係 佢哋 ban 屎 仆街又唔加產啊嘛！你將呢件事就賴撚上嗰150個人家庭團聚落嚟，公唔公道先？唔公啊，唔好成日唔公道啊嘛，講真係咪先？ 唔係你且你嗱，因為你睇到，譬如最近都係，即係譬如你嗱，我哋有陣時候，我哋睇翻我自己個 Facebook 啦。 仆街你嗰十 節。咁你知道啦，我哋你通常嗱個 Facebook 係咁噶嘛，你係個咩人？咁你有啲朋友，啲朋友嘅理念通常都同你相近㗎啦，係咪先？即係如果唔係嘅，多大部分啦，大部分嘅你 at 嗰啲 friend 咧，其實應該同你個理念係相近。 除咗啲我哋啲反 面，通常都係咁噶嘛。唔係我點解會想我點解要咁樣講咧？就是、因為你，但係你近一年咧，其實你發覺嗰個轉變好大。譬如話，我哋。粗粗地都叫做係相信左嘅嗰個思想啦， 少少啦，少少。 咁我每日我個 Facebook 其實我個 friend 大部分都係呢啲咁嘅 friend 嚟，但係你睇到近年 係咪 近一年半載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噶嘛，即係突然間左交，我哋講個左交啦，上次我哋都揾過一條左交上嚟就係葉寶林啦 ，OK。咁你發覺而家你呢、這個真係好痛嘅，好痛嘅就係話喂，大佬，而家即係好似私底下都同阿 Bobo 有傾過，即係話，喂，大佬，我俾人叫左交，我都唔知有以後有啲嘢，我都唔知做好 定唔做好， 定唔做好。即係而家你講緊嘅，喂，大佬，而家係講緊幫助弱勢社群、哦，以前係唔會有錯嘅、哦，但 係 而家可以殺你全家嘅、哦，即係如果何喜華咁樣搞掂啊，何喜華有啲人叫唔好出街啊，屌你驚唔驚死㗎、啊你？即係驚咩俾人斬㗎咁樣，咁樣嘅、哦，喂，你發今日你，但係我又唔夠膽講，我突然間個 Facebook 度有啲 friend 轉咗去右邊，我又唔敢講，因為佢哋喺度屌緊個政府嘅、哦，喂，呢日全部嘢搞到咧。大家都 short 撚曬嘅，即係我大佬啊！你如果你要屌鳩，即係你話喂咁樣都要屌嘅話咧，你不如翻大陸住。其實大陸每一個城市每日都係咁撚樣嘅。 即係我好辛苦。 係你呢個係好大佬，你點解可以將喂大你大家係想將即係大家想將香港變成點先？係咪其中一個中國一個好冷漠嘅城市先？如果係嘅話，話俾你聽，廣州。上海、北京每一個每日都係 都係咁， 都係咁樣啊！你喺呢喺中國嘅城市嘅低下階層係點樣生活嘅？你係咪想香港亦都係即係都係咁樣咧？ 咪似㗎啦，傑斯。即係我哋好有烏沙，你大家知啦，我哋喺廣東省做嘢啊，或者玩啊咁樣，係咪先？喂，成日都咁講呢個粗普通話嘅係撈 B。喂，其實某程度我哋廣東人已經有一樣抗拒外來人種過嚟嗰種講法，香港就變將呢套嘢變咗 啫。唔止係咁啊！我刁民嗱， 舉個例啫，我都舉個例。 我又舉一個例 啊！ 我當然知唔知？ 我哋都要講，即係我諗好多人都知道啦。最近喺北京發生嘅井居啦，你睇到嗰個咪就係、是、嗰、那個咪就係忽視弱勢社群、忽視外來人嘅一個好好嘅例證咯。有一班人住咗喺 一個 朝陽區 枯井嘅下面 一個一啲井下面屋企叫井居啦 ，OK， 其實幾幸福㗎，因為而家天寒地凍咧，嗰啲井有暖氣， 係啊，而且嗰啲 好爽嘅， 即係咁講，嗰個井咧都仲喺市區嚟。 我想講首先就係、是、個結果係乜嘢咧？有傳媒去報導。跟住係有好大堆人，有啲人喺度住咗五年，有啲甚至住咗十年。OK， 個政府做咩呢？到最因為傳媒報道咗嘛，廣泛報道啦， 趕走。 OK， 趕走 封咗佢， 趕走 佢，封咗啲，封曬啲井佢。嗱，呢個就係個做法啦。跟住然之後，最大問題乜嘢？喂，你作為一個政府，有個咁嘅報道，你唔去理下，你唔去安置好啲人。跟住然之後你就走去封咗佢當冇發生過，因為影響國，因為呢個國際形象嚟㗎嘛，嗰嚟首都㗎嘛，霧霾都夠死呀，仲整個井居。係 啊， 喂，呢啲就係中國嘅個政，中國各地嘅政府嗰啲入面嗰啲做官嘅人嘅思維囉。OK， 然之後我最慶嘅就係咩？神報嗰條女呀、啊。報道嗰個第一個嗰個神報嗰個記者，跟住然之後我都 send 嗰份嘢俾，唔知你有冇睇啦？佢自己寫翻封嘢出嚟啦，自己讚自己啊！因為佢第一個報道啦，咁佢就話嗱，咁係咪真係係咪真係趕絕咗嗰啲井居？其實嗰啲井居嗰啲人十個九個屌個老母嘅，咁但係咧佢咧就點咧？佢揾咗其中一個個案，嗰個人咧叫黃秀清，男人嚟嘅，佢住咗喺嗰個井度十年噶啦，佢係河北人嚟嘅 ，OK， 佢然之後咧，佢有成個家庭㗎，佢有個老婆，有三個仔女，有超身問題，但係成個家庭咧就住喺郊外，住喺懷柔區嘅，懷柔區係北京嘅郊外，咁佢就一個人咧就入翻去城市 打工， 入翻去城度打工啦，做抹車嘅，如是者搞十年。佢係做一份好低迷嘅職業，跟住然之後佢住唔起屋，跟住又冇宿舍又冇剩，跟住呢佢就住咗喺個井度住咗十年。咁然之後點解嗰個 佢對佢對北京係冇任何 任何福利都冇 攞過㗎。 佢就係好似香港人咁， 都俾人趕絕 啦，黃楊達嗰啲本土撚咁啊。其實佢應該支持北京政府㗎。因為北京政府係 就做緊佢做緊啲嘢。 係啊，係一啲福利都冇俾佢㗎，因為佢係外省人。佢就外来人咯，咁然之后，但人哋佢就继续自力更生啦，一个月搵3000蚊，跟住佢要养埋头家，佢三个仔女好生性，咁然之后咧已经有啲十几岁，咁啊有喺学校喺中学度读，已经有宿舍住之如此类。好啦，你而家神报呢条女报道咗之后咧，赶住晒所有人啦。咁点解神报嗰条女攞翻呢个出嚟讲咧？因为呢个住得最耐，佢系最惨。咁后屘咧就有一间大学。北京有一間唔知咩大學，就而家都唔知係咪 show 嚟噶，咁咧就話：哎呀，阿黃燦你咁慘啊，我不如我請你啦，你就入嚟我個大學嗰度咧就做雜工，咁我就包食包住，咁就所以嗰條女就攞翻出嚟講，就寫翻篇文章就嗱，我冇害你哋噶， 我 冇害你哋噶，嗱，我引起社會關注，而家嗱咁啊，黃秀清明咩？我真想屌佢老母啊！ 我想屌佢老母啊！ 因為嗰度有九成嘅人咧係俾佢趕撚絕咗啊！佢又冚家產時，個政府亦都冚家產，咁呢個就係一個冚家產嘅城市囉，就係、是、一個撲街城市囉， 即 係 好撚簡單。 我就想，我點解要咁講呢？我想話俾你大家聽就係、是，即係冇問題㗎。你而家其實你哋而家做緊嘢，同 就係阿爺做緊嘅嘢， 同北京做緊嘅係相類似嘅啫。 唔係我就係想 趕住佢哋囉， 即係我就係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我明白呢班人嗰個感受所有嘢性，但係你冇辦法嘅係即係。你可能見到個 Facebook group 裏頭有好多呢啲咁嘅人突然間， 喂大佬你唔可以俾 Facebook 嘅人影響到㗎、啊、嘛，我有立場㗎嘛， 唔係立場與唔立場嘅問題，而係我諗大部分嘅香港人即係佢唔會去覺得一樣嘢，或者唔夠膽，唔夠膽嘅係話指責個政府，而調翻轉嘅就係冇辦法地要喺一個發泄嘅渠道，就係拎翻呢啲事去發泄。即係我諗而家個變化係咁樣。 喂，咁呢個又你個人本身 即係仲發泄咯， 係啊。但係呢樣嘢，你正如所講嘅就係嗰啲 你雞仔唔管唔管埋 你睇下冇播住先。 sorry。 你嗰啲撲街 ，OK， 即係掉汽油彈啊，嗰啲真係爛成 ，OK。 未定講下啫， 講嗰啲啦 ，OK。 啫嘛，大佬啊。 即係我想講嘅係呢班咁嘅粉腸。是影響撚曬所有嘅嘢， 而即係 OK， 佢 get 到個 market 冇問題，你叻仔 OK， 但係你違背良心地去 get 個 market， 而搞到而家呢一個 咁，所以我哋咪衰好多網台，衰好多網台節目咯。咁 唔係啊， 即 係 我 覺 得好 新節目嚟啊， 衝動係可以嘅。咁你衝動亦都成個禮拜啦。咁我哋又從第二個角度俾你自己去自己諗下咯。 你睇下個判詞， 即係你可以聽完呢個節目。 需要。 你聽完呢個節目，你可以繼續話刁民流同傑斯係左交冇問題， 擺中華撚 擺埋落去嗰度都得，冇問題嘅，我唔 mind 嘅，冇 問 題。但係我就係想講，都係，即係我想講翻清楚嘅就係、其實你要冷靜啲去諗咯，即係因為件事其實係拆開好多橛噶嘛，即係大佬，大家我哋唔係就係你喺度受緊呢、這個即係。 政府系 折磨，我覺得折磨系 强国人嘅折磨 ，OK 好唔好？ 唔系，系个政府嘅折磨咧。 强国人折磨啦， 有 大家受紧，但系要公道啲讲咯。我呢个问题，我以前都以前讲过，都有俾人屌过噶啦。我都话啦，喂，大佬嗰啲人你要搞翻清楚，嗰啲系香港人嘅家属嚟噶嘛？呢个系历史问题嚟噶嘛？譬如你真系，仲有啲行政手段可以做噶。譬如话你咪交啲嘢俾家计会做咯，又得噶。譬如话叫家计会做翻啲 campaign 出嚟咯，即系叫啲香港男人唔好咁多上去上边娶老婆咯。 但 譬如你可以讲下港女有几捻好啊嘛， 十四巴啫嘛， 系咯，即系 十四巴同割你块面， 即系好多嘢可以做噶嘛，宣传啊，行政手段啊，政策好多嘢都可以做噶，但佢乜捻都唔做啊嘛，咁然之后即系。呢、這個我明白，我理解嘅，即係你大家好多人個感覺就係、喂個水喉，哇你係咁開，你又唔撚閂嘅，跟住呢度負荷有限嘅 ，OK， 所有嘢冇即係乜嘢都負荷有限嘅，香港彈丸之地咁撚細，乜乜乜乜乜，但係搞清楚咯，而家講緊嘅就係每一日150个家庭團聚呢一個問題嘅啫 ，OK， 至於喂係咪再繼續因為咁樣而延伸到又會攞其他福利啊乜乜乜，喂？嗰、那個咪由翻法庭去判咯。第一，唔好屌鳩人哋司法覆核；第二，尊重翻法治嘅精神。OK， 喂，如果真係判埋佢連公屋都俾得嘅，咪俾撚埋佢咯。 公屋真係俾唔到啊！因 冇啦，我講如果 因為包拯法官係講到明㗎啦， 即係嗰個係咬，唔好話咬唔咬肉啦。就算咬肉又點啊？就算咬肉你都要受㗎嘛，咁然之後咪計又又係嗰句啦，翻返個你咪又係用可以個政府咪再用行政手段去修正嗰個方向。 咁咪睇返個判詞先，即係你咁樣好恐怖，啲人真係以為真係會打劫公屋嗰邊。包志剛法官講咗綜援係唔同房屋政策啊，話聲俾你係， 唔係 到時再司法覆核去到包拯剛法官，佢唔會自己打自己一巴噶。 唔係判就判咗啦。 而且你記住啊，司法覆核去親最後都係到包拯剛法官裏面噶，佢唔會自己打自己一巴噶，你放心。喺呢個公屋政策裏面係冇得打尖噶啦，好可以話俾你聽。 包拯剛咧，包拯剛仲有一個 point 係咁講嘅，佢話能夠享用社會福利保障嘅權利係包括照顧最基本嘅需要。7年居港規定咧，係令到有需要嘅人士咧要向其他社福機構求助，及要等政府給予酌情。呢個係違憲嘅，這個就係包拯剛講，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精神嚟嘅。 但 係即係呢個係講咗咩？就是说就算2004年那段时开即改了7年之后第一牛是讲得啱的即大佬其实啱的他可以阻止那个阿嬸 司法覆核的 司法覆核的司法覆核的为什么你逼撚到人家司法覆核 你不撚 你社署那个撚屌都要屌啦 你不到最警权 那个撚樣叫什么名字不该帮我查一查他那个最撚大嗰個官真係要屌佢老母嘅， 真係好撚鳩啊嘛！ 大佬， 你明撚知呢個攞 做緊個酌情咁啊？大家咪 係咯， 咪大家咪繼續行咯。 喂，你記住喎， 香港人又開心， 香港唔係呢樣嘢。 仲有 你整個關愛基金嚟做乜撚嘢啊，大佬？你可以喺關愛基金申請啊嘛。喂，你好多渠道令到呢個 Auntie 係唔需要攞綜援嘅，就唔需要對啲房客噶嘛，大佬啊！ 有啊，你社會福利處唔理，阿包拯剛講咗，你咪將壓力就俾咗去嗰啲 即係做社福嘅團體囉、嗯、即係 NGO 嗰啲囉。喂咁你作為一個政府係一個不負責任嘅動作嚟㗎嘛。喂大佬啊，首先就係香港人唔會冇人性到睇住嗰個阿毛乜、啊、都冇瞓街都唔理佢咩，你做唔做得出先？如果你 唔 係 而家啲網民，而家啲人咪做得出囉。 你下個阿毛你又話我左交嘅。喂先。咁我情願做左交啦。 你 諗下。本土啦。 而家都係四千個 case， 或者呢七年由2004年到而家都係。係啦係啦，而家係九年。都係得4000個 case， 呢類型 case， 除咗係好似呢位佢真係最撚慘啊，一嚟到就即係拖豬凳啦、啊、喂有啲係嚟到個老公失業，喂呢啲都納入呢一個保障範圍，喂失業嗰個香港人嚟㗎大佬，係咪唔撚攞得啊大佬，佢又係攞幫補下2000元啫，你唔使咁撚樣啊嘛，話聲你聽，真係唔入肉嘅 7% 入撲街，呢九年嚟個 7% 我屌你老母，你咁都唔撚攞出嚟，喂死撚咗佢啦，話聲你聽，不過算阿的嗰啲冇得拗啊，咁我覺得係冇得拗嘅阿的嗰啲，即係 黐線嘅，你自己喺度講咧，你自己喺度自問自答，你點算冇得拗啫？ 唔使拗， 你都傻啊！ 你 Facebook 你試下， 我 由今時今日開始傑斯，由呢一集開始，我同你就大中華撚，大中華交， 唔 係 你 就係呢位所謂撲街冚家產賣國賊狗。 我承認，唔係我你話我大中華撚得，但係我同你本係有分別嘅 ，OK。唔係，因為你唔撚，你因為你唔撚俾人講嘢，你成晚唔撚俾人講嘢。喂，屌你，你咁樣係助長個分化。 我有你句，我睇撚你嚟啊！ 黐線嘅你。 喂，好啦，好簡單。嗱，我就唔中意寫嘢嘅。你認為我覺得唔啱咪？你過嚟同我片咯。因为我片啦，我有理据，因为我惊系你。 唔系，我就觉得样嘢啫，即系翻到最后，即系呢件事带出嗰个结果，其实 OK， 我都系悲哀嘅，即系悲哀嘅就系话，头先你都所讲啦，究竟我哋香港搞啲乜嘢啦？个问题 back up to 就系，究竟我哋香港人 OK， 其实个针对点，连呢个针对点我哋都唔知嘅时候嘅话，我觉得即系成件事系令我。無論係個政府嘅回應啦 ，OK， 跟住然之後見到即係嗰啲人、嗰啲咁嘅人所講嘅所有嘢啦，係基本上我係覺得究竟係佢哋啱啊，定係我啱咧？即係我開始有個咁嘅懷疑嘅角度。 唔係，因為你成個社會嘅人大部分已經呢個問題嚟講係真係唔理性。咁你仲有嘅就係、是、啦，即係咪再就係政府 lift 唔到件事啦。仲有其實仲有好多人，你仲有好多人要譴責嘅。其中一個，趁我記得，我又嘗試譴責埋佢啦，嗰個葉劉淑儀啦，即係佢就話2001年佢提大家，佢懶係好理性咁樣提大家㗎，佢好溫文意呀咁同大家喺個電視機面前講㗎，佢話2001年啊莊豐源啊嗰個判決呢，就法庭只回歸43個月，本港就只有1991名雙非兒童，咁但係12年過去咗啦，01年到而家12年，12年過去咗啦，香港有多少雙非兒童啊？20萬 ，OK， 顯示裁決帶嚟嘅影響咧係難以評估。嗱，佢好似講到好撚有道理，閪人嚟嘅大佬。大佬，因為講緊佢個唔係雙非嘅問題，仲有如果你雙非嘅話，你唔好同我講。阿葉劉，你同個政府講， 雙非 你同個政府講，個政係個政府。是个政府唔撚你㗎嘛。 唔係先。佢 講大雙非我未先。咁 你 都 講埋先。个政府係咩態度啊，梁振英嘅政府係咩態度啊，唔好講雙非啊，旅遊啊，招呼不到啊。而家我哋要講緊咩，點樣咩點樣，嘩我都唔識講嗰啲說話，即係完善好我哋嗰個招呼服務代客嗰個嘢，點樣再去 代客之道， 點樣增加嗰個香港嘅容量，即係講遊客都係咁啦。雙非第一是另外一個問題，雙非第二你唔好撚混淆落呢件事度，係兩件事。第三呢件事你唔好同我講，你同個政府講，係個政府放啲雙非落嚟㗎大佬。 唔係好簡單，佢係咪講01年啊？ 吓，01年莊豐源案嘛。 01年佢做緊喺邊個位度做啊？ 係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啊。喂，你睇唔到當時嘅嘢咩？ 所以 呢條友真係收皮啦。 所以真係即係太撚不知所謂咯，即係成個社會。 我知你想講，我知我你。 即係我覺得一件還一件啦。 彎唔彎立啊？ 十個嚟講咯，攞嚟講。 彎唔彎立啊？ 嚟 round up， 有冇嘢再讲啊？ 冇咩讲， 冇就嗱，冇嘢再讲，讲单笑话俾大家听啦。OK， 大家可以睇翻上网睇翻嘅，应该系礼拜三嘅。OK， 礼拜三嘅时候，高永文走出嚟就讲，因为嗰阵时咧喺内地咧就江苏应该冇记错就 H 八 H 九 N 十嘅江苏， 系咪 ？OK， 大家上网 search 翻 佢喉咙痛啊， 高永文嗰阵时 系咯，佢患咗 H 十 N 十一啦，已经。 即系我觉得嗰刻咧，即系 OK， 系啊，纯粹一个笑话嚟嘅啫。话一个卫生福利局局长病紧嘅时候，同你讲 H7N9 同 H9N10 系唔会人传人，系喺香港即系零星嘅个案嘅时候， 佢、哦、想做一个笑像嘅。 而你睇到佢讲嘢系走晒音嘅时候，系几好笑。 得未？ 睇住先，我杰斯未玩唔支持，我同你讲，喂，真系有啲鸡真心思啊。OK， 真系好捻坚，我收啲风真系好捻坚啊。 好啦，危险。我哋送翻隻歌俾所有香港人啦！呢隻歌咧，其實好耐都冇聽過，或者好多人就甚至都冇聽過。黃貫中嘅歌嚟嘅，咁啊好啱呢個 topic。 嚇死我！你 紅根啊 ，OK， 咁啊聽完就快 樂，拜拜啦！ 當我經過這一片地，你用絕望的眼神望向我，輕拉我的手，想去給你擦乾眼淚。你敢活像一个人，若有痛彼此去分忧，是我是你矛盾没必要有个洞，愿听着你唱你最喜欢的歌，没有埋怨就算是双脚已受损，愿有人你祈求的终会实现，你的呼吸里在盼望中抖震，祈求如何重生新的身份，你的一生里像雪被盖上尘，愿能成为同根生高低不分，我知道爱的意义，就是没尽的浪潮，让你我可走过今宵，是我是你矛盾没必要有个歌，愿听着你唱你最喜欢的歌，没有埋怨就算是双脚已走损，愿有人你祈求的终会实现，你的呼吸里在盼望中抖震，祈求如何重生新的身份，你的一生里像雪被盖上尘，愿能成为同根生高低不分，他在漆黑里流连，想找他的故居，他在惊恐里入眠，闭上眼到听朝，让一切都过去，你的呼吸里在盼望中抖震，祈求如何重生新的身份，你的一生里像雪被盖上尘，愿能成为同根生高低不分，到爱的意义，就是没尽的浪潮，让你我